今天很开心又可以在每个星期三跟大家聊聊我们好几个礼拜都在讲一个选择的力量。选择真的是一件很有 powerful 的事情耶，而神真的给我们一个好大的恩典，就是让我们可以自由的选择。 That's why 其实人跟其他动物不一样，就是人可以发展艺术啊，可以有很多的创意啊，有很多的情感文学等等的，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每一天在对每件事情的不同选择下，然后呢有着一些的不断的进步啊跟发展。所以你有没有觉得真的当人类真的是太幸福了？以前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啊，我从来都不会去思考这些问题，我都会觉得其实我也没有特别觉得理所当然，只是就是人就是被创造出来啊，好像很无奈啊，不得不做这个啊，哦，好像得毕业啊，要找个好工作啊，那附近的人就会说要不要找个人嫁啊，哦，要不要钓个金龟婿啊，很多的价值观在不断的摩挲着我们，看我们的人生要怎么成长。但是属神之后呢，我从神的眼光看见我自己，我就更觉得原来真的是在圣经里面的教导里面学习很多选择，不只是学习，是一个选择你要过的一种属神的方式，一种也可以说是天国文化。透过神要我们活出来的生命样貌，那真的很特别，那是常常世界上不认同不一定能够理解的。但是透过这个选择，你心里带来的满足感谢跟踏实和平安也是无可取代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呢，要讲到的选择怎么看自己，我想这可能是每个基督徒，不管是第一代或者是你是好几代的基督徒都会面临的问题。我们明明知道神爱我们，但是我们常常都真的好难透过神的眼光完整的透明的来看自己。自我省察是一个不容易的功课，但是呢，重点是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需要去做自我省察。在认识神之前，我的人就是这个样子啊，我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的。如果被批评的话，我检讨一下嘛，好像也没有什么一定的标准。所以呢，我就观望我过去不认识神的那三十几年，有一些阶段我就特别在意某些事情，有些阶段我就特别走偏，有些时候我就认为哪些价值观很重要，可是其实不然。在我们每个人成为基督徒之后，其实呢，你已经可以透过神的话语，包含真理及圣灵的引导，你会更知道标准在哪里，甚至是什么才是神眼中那美好的自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呢，因为一些批评也好，或是对自己的标准做不到也好，我们都会产生一些自责跟控告，或是说自己不好。如果你听到这里，你心里常常也会觉得，对，我常常第一个反应都是先检讨自己做不好。那我想这就是一个时刻让我们重新拿回这个选择权，不是选择自己很好，而是选择听神怎么说我们自己，选择说，主啊，我心里有这种感觉，但我更想知道你怎么想的。我拒绝这些控告，这些谎言，这些内在誓言在我的里面，我要来接受你的眼光，你怎么说。所以或多或少，我想不管你是老基督徒还是刚认识主的人，其实我们生命都会有一些些我们过去被世界价值观建构的一些坚固营垒，也就是说你内在很坚固，但是呢其实那不一定是属神的。我们试着要来到神面前，每天每天做出一个选择，就是让他不只是成为我们的救主，更是我们生命的主，让他来主导我们生命的每件事情，甚至是让他来告诉我们他怎么看我们的。这是一件非常 powerful 的事情。因为你知道吗，仇敌最不希望的就是呢我们很喜欢自己，因为我们就是按着神形象所造的。仇敌最希望就是我们憎恨我们自己，厌恶我们自己，厌恶这个神所创造的，神的形象造出来的人。所以如果当你呢真的很知道怎么样来打破，来打扁仇敌的脸哦，其实你就是多去欣赏神怎么看你的。但是我们人常常会因为一些人事物环境吵架关系的拉扯，就忘了这些事情。所以呢，你的选择很重要， 不要忽略了你是有选择的大能的，不要觉得你的每天的生命跟人生24小时都是被决定的，你要深深的知道你有选择的能力，而这个能力非同小可。因此呢，如果我们是一个有大能的基督徒，我们要拿起这个权柄，选择的权柄，来每天来到神面前，知道我选择听你的声音，我选择看你的眼光，我选择走在你指引的道路。所以呢，如果我们开始有这些声音的时候，这就是一个自我省察的过程。有些东西你每天生活跟人相处，可能会有一些冒犯，可能会有一些不舒服，可能会有一些开心得意的地方，我们都可以每天来到神面前，选择听他怎么说这些事情。我常常会做这些自我省察的功课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以为神会要我，或是圣灵会提醒我一些事情是我要悔改的，但没有耶，有的时候他是跟我说，我好喜欢你做今天这件事情哦，你怎么那么棒。对呀，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圣灵好像在提醒我要去原谅啊，要去饶恕啊，叭叭叭。没有耶，有时候我在祷告的时候，圣灵却提醒我说，你不要再说你是做不到的人了，你已经很会原谅饶恕人了，你要不要多一点接纳你自己呢？所以今天你听到这个 podcast， 选择来到神面前，听听神怎么来跟你的度过这一天，每一天把你的劳苦重担卸下来给他，选择听他怎么说是非常重要的，选择他看你的眼光是非常重要的，选择他引导的道路是非常重要的。不然我们的生命常常都把这个遥控器的控制权给别人，别人叫我转台我就得转台，别人叫我现在要笑我就要笑，别人说这样没礼貌我就要检讨。那神呢？神说什么呢？别人说要结婚生小孩要赚钱才是好宝宝，别人说你要怎样怎样才行，这些事情每天你都可以拿到神面前，我可以这样选择啊，但我选择去听你怎么说。所以呢，我今天也要跟大家分享第二个观念，就是选择的重要性之外，选择爱自己很重要之外，你要知道有的时候选择说 yes 是容易的，选择说不是难的。很多世界的潮流价值观，或者是一些财宝诱惑名气等等的，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坏事，这些都会带给我们生命某些程度的快乐跟满足。但是哪一些事情是神要给的，哪一些事情呢不是神要给的，你一定要去听清楚神的领导，神的带领。所以选择说不有的时候比选择说 yes 还难。以赛亚书呢，他在第六章这边说，主我在这里， Here I am， Please send me， 请差遣我。有的时候我们会面临神要引导我们去做一些看起来又大又难的事情，但 yes 我愿意，听起来真的是很厉害很不容易。但换个角度想，有的时候要说 no 更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大卫在撒母耳记里面呢，常常就是你会看到他们故事当中，他被扫罗追杀，他有非常多次的机会是可以把扫罗轻易的就是直接把他就是铲除掉，但他选择向他里面的仇恨说 yes， 他选择说 no。 他在一个洞里把扫罗的衣服割下一块，他都已经可以碰他衣服了，都可以割掉他衣服，他没有发现了，他大有可能去杀掉这个追杀他的人，他选择说 no。他在他的营区甚至呢就拿了他身旁的一个武器了，他也没有真的杀掉他，他选择向这些力量说 no， 这才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智慧。而我们要怎么样有能力去说 no， 去做这个选择，通常是你要愿意把你的生命更多的降服于神，去敬畏神。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如果你愿意把你的生命更多的是敬畏耶和华，去相信某些东西其实是他在掌权的，审判是来自于他，对跟错也是来自于他。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今天要做的操练非常简单，选择说 yes， 就是好好的爱自己，好好的欣赏神怎么看自己，对自己说 yes， 选择说 no。对世界的某些价值观说 no 的时候，是需要我们去敬畏耶和华，寻求他的心意，在祷告和真理当中去聆听圣灵的话语，并且呢，在灵粮当中，在真理当中找到智慧跟指引，来敬畏他的法则。因此，这两个选择都是不容易的。但是我相信，如果每个基督徒你可以愿意做这两件事情的时候，基本上你的灵命会有非常大的成长，因为你已经在选择更多更多的依赖耶和华的眼光，依靠他的引领。OK？让我们今天可以来做这些操练。如果呢，你无意间听到了这个 podcast， 然后呢，你有做了这些选择、这些操练，也欢迎你跟我分享这些见证，会让我知道你听到了 podcast 的内容有没有帮助你咯。希望这个选择让你知道你是不同凡响的，你是神很在意，你是神所拣选，他把选择的这样子一个权利放在你手中，因此我们要更保护这个很珍贵的礼物。